托文字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开卷乐，主持郑正行、周家俊。 第十三届书奖系列咧，今日我哋嘅得奖书目啊，我哋就迎来另一本书，就系《名字》。咁啊，作者咧就系董启章，佢亦都系我今日嘅嘉宾嚟嘅。Hello， 董生。 Hello， 大家好。 系咁啊，不如都讲一讲啊，分享一下你自己今年得奖嘅嗰个感受啦。又得奖啦， 系啊，又得奖。系虽然都系又得奖，但系都开心嘅。因為都表示住即係我諗每年都係啦，即係香港嘅著作咧嚇。咁如果得到即係香港書獎咧，都係一個肯定啦。咁所以開心啦。 其實我同你有一次2019年都見面喺，但係唔喺香港見到董生，你喺台北見到你，因為嗰次都又係恭喜你啦，因為你嗰次係台北國際書展嘅獎者。 係嗰個係外妻係。 咁即係呢幾年都頻頻得獎啦，因為我哋香港書獎都係常客之一啦。咁即係其實我都好想聽下你講呢幾年得獎嘅時候嗰個對你心態或者係呢啲肯定對你嘅感覺係點樣？ 都好難講嘅。當然即係得到肯定梗係好事啦。因為其實而家創作咧出咗本書啫，亦都唔係太多評論啊嗰啲嘅。咁所以都唔係太知道即究竟對自己的作品嘅評價係點樣樣咯。咁所以我會視為即得獎都係一種某種嘅評論嘅肯定咯。咁所以即都會好嘅，即對於自己即覺得有一啲大啲嘅迴響咁樣樣。 咁啊，名字呢本书咧，嗱，我哋先前喺开卷落嘅时候咧，就大概七个月之前啦，咁啊都有介绍过啦，就系呢本书主要就写阿董启章先生啦，同埋佢儿子啦，董新果嘅一啲相处嘅故事。咁我反而有兴趣咧，知道嘅就系话，你喺写呢本书嘅过程里边，因为其实写作可以系一个不断即系去反思嘅一个过程啦，即系或者喺今次一路写你同你个仔嘅相处里边，有冇一啲嘅反思或者一啲新嘅谂法又出咗？ 有的，因为其实都是即是唯一一次直接用散文的方式去写即是同个仔的关系了。以前即是出现类似的人物可能都是其实都是小说的虚构来的这样。所以即是自己写的过程里面都会回顾返即是十几年即是个父亲同儿子的关系，有些在当时可能会觉得即是在当刻会觉得困扰啲或者痛苦啲嘅事情啦，回想嘅时候呢其实都会变成一啲几有趣嘅片段咁样。咁同埋即係当中我会觉得就係其实一路都喺度寻找緊一样嘢，就係即係个父亲对儿子究竟有几多係你主动想去俾佢嘅嘢或者帮助佢去建立嘅嘢。然后去到哪个位置呢，其实你会需要去认识同埋去承认啦，就是有啲嘢呢係佢自己想要嘅，想寻找嘅，想自己建立嘅咁样。咁我諗即係其实一路都係喺度搵緊呢一个平衡点囉。 咁其实都想继续问董生，因为我都其实想听下佢讲，即係因为你好似写作上面都迎来一个阶段，即系特别近呢几年，因为我哋都知道，你放低咗三部曲嗰个大嘅构思，跟住去到美德就系一个转折点，跟住就突然之间，停咗一下，跟住就有呢几本《心神》爱妻同埋名字啦，咁其实好似冇之前咁大野心构思底下嘅写作，系咪俾你一个？更加大嘅自由嘅空間咧，你覺得自己？ 我可能就係喺之前即係2010年啦，個所謂幾部曲啊，寫到某個位嘅時候咧，就即係難以繼續落去咁樣。其實都試寫咗好幾次嘅嚇，咁但慢慢覺得尤其是個時代嘅變動啦，咁我覺得自己原先嗰個構思咧，好似有少少點講啊？即系唔能够继续落去啦，咁所以咧就即系觉得，与其继续喺度拣咁写咧，不如就放低一下啦咁样样。咁所以咧就 變咗後來就會覺得不如即係翻返去一啲比較細規模啦，同埋即係個經驗裏面近自己個人嘅生活。雖然都係虛構，即係都係一啲小說嚟嘅，咁但係嗰個出發點或者個建基於個生活經驗都係近啲自己嘅咁樣，咁就用一種即係比較輕盈嘅方式去處理一啲小說嘅題材咁樣樣。 頭先一開始我哋傾到你得獎個感受咧，你覺得迴響係相對嚟講喺香港可以係唔係想象中咁多嘅？ 係。 咁誒會唔會亦都呢個都引動你特別？我哋都知道譬如你喺神啦、啊、或者係明子入邊討論好多文學創作同文學評論、文學批評、文學研究之間嗰個關係係 係 產生一種自我對話。其實呢種係咪即係形象都反映你對於嗰、那個？香港文學界或包括埋評論啦，頭先講，其實係咪都有一種即係文學及其不滿嘅一種咁嘅諗法入邊？ 我諗個又唔可以話不滿，即係嗰個感覺就係、是、有一種即係冇迴響或者冇一種互動嘅感覺喺度咯，所以變咗有時。寫曬忍唔住自己同自己互動，即係自己扮埋去評論自己。吓咁样嘅一种状态啦，吓咁有一半系玩嘅，当然即系有啲系为咗即系个游戏咁样去对待呢个所谓评论呢件事咁样，咁但系亦都有一半系认真嘅，即系会自己喺个过程里边去构造翻一个评论世界，同埋嗰个世界可能会出现啲乜嘢嘢咁样咯，咁、可能喺真实评论世界入边系比较沉寂啦，所以就即系个书里边创造一啲比较热闹嘅评论世界咁。 系啊，所以近年都会觉得好热闹，就因为你嘅入边嘅评论者或者学者都系产生一个几大嘅对话嘅张力嘅，特别喺神同埋喺明子入边嘅，对于嗰、那个即系如何谈论文学或者如何研究文学，或者系 即系自我对话啦，唯有。即係如果缺乏一個真正嘅對話機會嘅話， 我睇呢本書咧，我突然間有時對朋友去傾起咧，就係話，即係佢又問啦，佢話啊，你有冇嘗試去代入一個父親嘅角度去睇呢一本書啦？咁跟住我即係諗呢個問題嘅時候，我就突然間覺得，咦，我似乎係站喺阿果嘅角度去諗咧比較多啲，就感覺上就好似係咪喺唔同嘅即係人生嘅階段咧，即係你去睇嗰本書嘅嗰個角度咧，會有一啲嘅唔同，同埋我睇嘅時候咧，我就都諗起龍應台嘅嗰一本啦，《親愛的安》。安德烈啦，就系都系写妈妈啦，即系对佢嘅仔嘅一啲嘅期待啦，咁咁个名字咧就即系父亲嘅角度就比较多啲，咁啊龙应台嗰本书就系妈妈同埋个仔嘅角度都系有，咁啊呢本作品咧，特别坊间有一啲评论都提到啦，话开始有一种好似人生又踏入咗另外一个阶段啦，有种中年嘅嗰种嘅感觉，系啦，你话你自己点样比较咧？即系你自己呢本作品同埋之前嘅其他唔同嘅作品。 系呢本作品有至少有其中一部分啦，系即系所谓散文啦，即系接写翻我自己同个仔嘅即系个成长嘅过程里边一啲片段咁样样吓。当然我写嘅时候其实就即系都喺摸索一个语气啦或者方式去写嘅。咁啊，但系即系后来都几自觉意识到咧，第一就唔想写一啲温馨嘅。即係温馨嘅方式去寫嚇，咁就想用一啲即係比較幽默或者係即係搞笑少少，即係呈現一啲其實好真實，但係亦都有啲荒誕嘅處境咁樣樣嚇。即係我覺得咁樣去舒服啲嘅，即係我唔中意嗰啲即係好深情咁樣嚇，佢係散文咁樣同個仔講咩嚇嘅係咯，可以避免嗰樣嘢。所以呢個係即係喺我嘅寫作當中係比較。即係少有嘅情況咯，咁、但係即係都本性難改啦。咁我除咗即係呢個比較真實或者真情嘅部分咧，咁都有兩個即係虛構嘅部分啦。咁、所以就即係想平衡一下啦，即係話有真有假，有小説有散文嘅方式咁樣樣。 嗯，頭先你即係講呢本小説，其實我都係覺得 係啊，嗰種又徘徊喺寫實同虛構之間。頭先你講又多咗個諗法，就可能係幽默同埋呢個其實都有傷感嘅地方，因為成本書嘅後記啦，最尾都係處理一啲自己個人嘅感情。所以呢本書係睇嘅時候嘅感受就係好似遊離喺嘅時候，令你覺得好沉重嘅時候，令你覺得好輕鬆。有時咧就係、是、知道係虛構嘅世界嘅一個好創作嘅世界，有時又好似探入咗你嘅個人嘅生活入面，進入咗你個人生活入面。有時又好似有一啲嘅即係輕鬆嘅文學作品入面、但係都中間有一段就係、充滿住注釋嘅嗰段笛卡爾的女兒嘅嗰段，討論好多靈魂嘅或心嘅問題嚇。咁即係睇呢本嘅書嘅時候，都有好多呢啲徘徊喺兩者之間嘅感覺。 聽過我哋兩位主持對名字嘅一啲睇法，不如我哋又聽下我哋書獎嘅評審點睇啊？有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副教授何幸峰。 名字写嘅成长同埋亲子关系，系一个充满生活感同想象力嘅小说。呢本书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系作者真实嘅父子生活记录，当中加入咗儿子果嘅创作。第二部分是写书里面的我幻想中的女儿，第三部分是一个虚构的儿子花的书信辑录。三个部分虚实交错，融入了散文、书信和各种哲学思辨，构成了多声部的对话，为亲子关系做了多层次的思考。名字这个题目来自陶渊明同名的诗《有训诫儿子的意思》。这个作品所思考的是家长可以怎样教导子女，同时又尊重子女，俾佢哋可以发展自己嘅个性，保留自己嘅声音。鲁迅有篇文叫做《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呢本书承接咗鲁迅关于呢一个课题嘅思考，透过日常生活展现咗亲子相处嘅种种无奈同埋喜悦。三代人嘅故事读起嚟非常嘅温暖同埋亲切。 开卷乐，主持郑正行、周家俊。 好啦，可能大家都会睇呢本书，都会谂啊，即系睇你嘅生活。但另一方面都即系会谂起另外两样嘢，一样就系、是，其实你近来嘅嗰种科幻嘅写作系咪带俾你一个嘅这个都是一个即是华文小说的其中一个潮流、近来的一个潮流。但是不是都带给你一个方便或者带给你一个框架来到去叙述你想讲的故事？ 是的。由上次爱妻即是去年的爱妻开始即是都会试用一些叫做即是广义地可以叫科幻啊或者奇想这样的构思。那我即是其实接下来下一本书都是即是都是科幻的可以叫做。我覺得呢個好似係啦，俾到我一個即係點講自由度即係發揮嘅空間，就係嗰樣嘢，你既可以楞翻落去現實啦，啊，即係映照翻一啲即係真實嘅狀態，但係咧又唔使跟得好死嘅，嗰樣嘢好似可以遊離得比較遠，或者放手去寫咁樣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仲有好多空間可以發揮落去嘅一種。类型咯，其实都有其他作者都系试咁样嘅嘢。我又冇特别分析话点解嚟到呢个时代，大家都觉得啊，科幻类嘅嘢系深入到去文学嗰度系咁有可能性。咁我谂即系系啦，留翻俾评论家或者学者去总结一下。但系呢个即系我自己系真系咁样谂。 去到故事嘅结尾咧，即系最尾系啦，讲下花嗰一度咧，其实都系一个比较悲观啲嘅一个结尾啦，唔系一个即系大家普遍认为系一个 happy ending 嘅嗰一样嘢啦，即系都系一个冇咁开心嘅一个结局啦。即系自己嗰个处理嘅方法，即系点解会咁样嘅嗰个构思？ 点解会系咁样嘅结局咧？呢个都系。即係隨住我寫花嗰部分自然嘅取向，因為第三部分個構思就係寫一個不存在嘅兒子啦，即係我假想有另一個仔 啊，佢个性格同我而家仔系好唔同嘅，咁、而咧又同我自己咧系比较似嘅咁样，即系其实个个父亲都可能都真系想自己嘅仔系似自己嘅，系嘛，咁所以即系似我嘅嘅兴趣啊。追求都系同我相似嘅咁样样，咁会点咧？咁样样，咁当然其实所谓呢个仔可能都系有好大部分系将我自己投射翻落去咧，将我自己变翻咗个年轻人嘅时候，吓、活喺而家呢个时代会点咧？咁样样吓，咁、所以系咁样的角度出发嘅。咁当初亦都冇特别话后边就要做一个比较伤感啲、或者即系悲观啲嘅结局咁样样。咁但係我估可能係因为呢个係一个虚构嘅仔啦。我觉得呢个虚构嘅仔係去到某个位係发展唔到落去。即係一个虚构嘅仔我好难将佢推到去一个点讲好理想嘅结局。我觉得呢个虚构係最终係要需要打破嘅。係需要即揭穿翻佢自己嘅虛構性，咁、所以呢個不能言説話佢嘅局面咧、就會令到即第三個故事好似去到某個位咧，佢就要宣布呢一場嘅虛構或者想像咧、應該要完啦，走到呢度咁樣樣。即係我覺得係受制於嗰個基本嘅設計咯。 特別又想問一下咧，其實都知道你近來反而就想。稍微跳出少少，因為頭先我點出除咗嗰個科幻個寫作係即係近來唔單止係你啦，或者係即係普遍華文世界入邊都有好多同類。但係同你嘅另一個即係除咗科幻書寫，可能另一個就係哲理書寫，都係一直你以來你嘅嗰、那個小説嘅其中一個重心。即係特別我記得可能即使你喺《自然史三部曲》入邊都已經特別喺即係學習年代啦，即係後屘已經係即係討論好多阿倫特啊相關嘢，特別美德嗰度都會有好多相關嘅討論啦。咁去到依家呢一本咧，就會多咗就係對於笛卡爾嘅思考，即係其實嗰個哲學對你嗰個嘅書寫，其實嗰個重要性係咪即係係一個必然，即係係一個必然，就係一定要有哲學嘅 input， 你先至會有小説創作。 係，我發現係好奇怪，自己慢慢變成咁。之前寫《自然史三部曲》嘅時候，其實雖然啦，你話裏面都會。出現好多啲哲理性嘅嘢啦，或者甚至談論一啲哲理性嘅書，但係我覺得嗰個階段裏面可能呢啲元素咧都係一啲個別嘅元素嚇。咁但係去到近幾年，即係幾部書啦，好似都係即係每一部都環繞住某一種嘅思想或者哲理去發展出嚟咁樣樣，咁都變成咗我嘅一個習慣啦，應該話嚇。咁所以即係我會發現，冇呢啲。哲理嘅刺激嘅話咧，就好似唔得噶，即係我會即係每一段時間睇啊一啲唔同嘅呢啲哲學書嘅時候咧，都會一路睇一路會產生啲創作嘅意念出嚟，好奇怪。即係其實我又唔係真係對哲學好有認識，但係好似係即係我睇哲學書嘅態度咧，係用一個文學嘅。即係小説嘅角度去睇咧，就一路睇一路會衍生一啲創作嘅概念出嚟啊！咁所以下一部小説咧會環繞住康德嘅， 因為見你喺《明報周刊》都已經有一啲嘅相關 啲咩書係啦，有最可尋嘅應該啊，將會出嗰本書係環繞住康德嘅。 如果再 live 多第三項，即係除咗科幻書寫或者哲理書寫，其實。仲有一个关键词或者喺你个小说入面可能就系嗰个心同灵之间个关系都系你所思考，即系人嘅构造入面或者系一个呢、这个系不嬲哲学入面都会思考好多，即系特别西方哲学会思考。当然你都中间都经历过思考，其实系陶渊明嘅文学入面世界嘅形同神之间嘅关系。咁呢个对于心与灵魂嗰个嘅思考，其实点解会用即系一直以来都系觉得呢个系好哲学嘅一个问题，就系点解会搵到一个转折点系，咦原来可以用小说方式去处理呢啲即系咁维心嘅哲学嘅问题，呢啲精神哲学嘅问题。 因为对我嚟讲，呢啲就系人生嘅根本嘅问题咯。即系就算我话即系我睇哲学。 哲理書，即係首先未必係即刻為咗寫小說，可能係即係想睇、想知唔同嘅嘢咁樣。咁所以睇嘅時候，其實一路追尋啊，都係即係首先係去諗翻就係、是、即係其實即係生命同存在咩事咧？係嘛？即係自己點解會諗嘢？點解會有意識咧？點解會有情感咧？係嘛？咁呢啲嘢又同我即係個作為一個人都有身體嘅人。個關係係咩咧？咁樣樣咁即係唔同嘅哲學家將要提出，或者唔同嘅即係思想體系咧，都會提出啲唔同嘅答案啦。咁我自己又冇一個話選擇咗某一個答案嘅。咁但我覺得即係每一種嘅構思同答案咧，都可以化為小説嘅時候係展現出一個即係經歷一個歷程咯。啊，一個透過某種思想去感受翻或者探索翻。即系人生为何物嘅一个历程咯。 嗯，因为好奇怪，因为一直以为你嘅兴趣哲学都系一啲好强辩证啊，或者系理性批判嘅嘅人，应该系好唔叙事性或者系，但系亦都可以用你嘅生命经验入边，又可以同呢啲嘅可能有啲朋友会觉得枯燥嘅哲学底下，会揾到一个即系叙事嘅空间。 我又奇怪，我又唔觉得枯燥嘅。 嗯， 啊，即系啲就算比较艰难嘅哲学书咧，咁即系我花好长时间慢慢睇，我都觉得即系津津有味咁先睇，即系比较奇怪。可能就系我用咗一个即系小说嘅心态，吓、就系话我一路睇一路将佢化为即系啊，如果系一个小说，系有人物有故事嘅时候，呢一种嘅思想究竟系会带出啲乜嘢嘢咧？咁样样吓。即係我用咁嘅心態去睇咯，咁其實又唔係淨係注視一啲思辨性嘅嘢嘅，譬如都有睇佛學嘅嘢啊，或者即係神嘅時候就會係道家莊子啊嗰啲思想咁樣，咁都有嚟喺即係各種嘅。即系唔同嘅思想之间咯。 我哋都期待啊，董生下一部嘅小说啦，系同康德有关嘅小说啦。我哋今日咧开卷落嘅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咧会继续有呢一个第13届香港书奖嘅系列嘅。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见面。今日多谢晒董启章先生，下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点我去用情书将心扣住。